资治通鉴卷第三十，汉纪二十二。孝成皇帝上之上。建始元年春正月乙丑，道考庙灾。石显迁长信中太仆，至中二千担。显既失矣，离权。于是丞相御史调奏显旧恶，及其党劳良陈顺皆免官。显与妻子喜归故郡，忧闷不食，到死。诸所交结以显为官者皆废罢。少府五路冲宗左迁玄徒太守，御史忠诚一家为雁门都尉。司隶校尉涿郡王尊合奏丞相衡、御史大夫谭、知贤等专权善事，大作威服，为海内患害，不以实白奏刑罚，而阿谀屈从，附下往上，怀邪迷国，无大臣辅政之意，皆不到。在赦令前，赦后，横谈举奏显不自陈不忠之罪，而反扬助先帝任用倾覆之徒，妄言百官畏之甚于主上，卑君尊臣非所宜称，失大臣体。于是横残惧，免官谢罪，上丞相侯印绶。天子以新即位，重伤大臣，乃左迁尊为高陵令，然群下多事尊者，恒默默不自安，没有水旱，连起骸骨让位，上则以诏书卫府不许。李固河间王元帝上郡库令梁为河间王，有兴备于营事，赦天下。仁子封旧朱立光禄大夫、关内侯王崇为安城侯，赐旧谭、商、立根、冯石爵关内侯。夏四月，黄雾四色，赵伯问公卿大夫，无有所会。谏大夫杨兴、博士四圣等皆以为阴盛亲阳之气也，高祖之曰非功臣不侯，今太后朱棣皆以无功为侯，外戚未曾有也，故天位献义。于是大将军奉惧，上书起骸骨辞职，上幽诏不许。御史中丞东海薛轩上书曰：陛下至德仁厚，而家气尚宁，阴阳不和，待力多苛固，不刺史或不巡守调职，举措各以其意，多遇郡县事，至开司门听禅佞，以求利民过，浅喝及细微，则亦不量力，郡县相破促，以内相克，留及众数，是故乡党缺于嘉宾之欢，九族忘其亲亲之恩，饮食周集之后弥衰，送往老来之礼不行。夫人道不通，则阴阳匹隔，和气不通，未必不由此也。诗云：民之失德，干侯以迁。比语曰：苛政不亲，反苦伤恩。方刺史奏事时，以明身斥，使昭然之本朝之要务，上加纳之。八月，有两月相乘，陈县东方。冬十二月，作长安南北郊，把甘泉焚阴祠，即紫檀韦氏、女月、栾鹿、兴居、龙马、石檀之属。二年春正月，罢雍武志及陈宝祠， 皆从匡衡之情也。辛巳，上使交祀长安南郊，设奉郊县及中都官能罪徒，减天下赋钱，算四十。闰月，以魏城严陵亭部为出陵。三月辛丑，上使辞后土于北郊。丙午，立皇后许氏，后车骑将军家之女也。元帝商母公哀后居位日浅而遭祸事之孤，故选家女以配太子。上自为太子时以好色闻，即即位，皇太后召采良家女以备后宫。大将军武库令杜钦说王凤曰：“礼一娶九女，所以广祀众族也。帝职虽缺不复补，所以养受色征也。故后妃有真淑之行，则胤祀有贤圣之君；制度有威仪之节，则人君有受考之福。废而不由，则女德不厌；女德不厌，则寿命不究于高年。男子五十，好色未衰；妇人四十，容貌改前。以改前之容，适于未衰之年，而不以礼为制，则其原不可救，而后来异态；后来异态，则正后自疑，而知数有见敌之心。是以进献披纳禅之棒，身生蒙无罪之孤。今圣主赋于春秋，未有敌嗣，方相术入学，未亲后妃之意。将军辅政，以因使出之龙见九女之志，降则有行义之家，求淑女之志，吾必有声色技能，为万世大法。夫少戒之在色，小盘之作可谓寒心，为将军常以为忧。奉白之太后，太后以为故事无有，奉不能自立法度，寻故事而已。奉素重亲，故置之幕府，国家政谋常与亲虑之。朔称达明事，必政缺失，当是善政多出于亲者。夏大旱，匈奴呼韩邪单于，必左伊稚子兄女二人，长女专取胭脂，生二子，长曰居莫车，次曰囊至牙丝。少女为大胭脂，生四子，长曰雕陶莫高，次曰居米须，皆长于居莫车。少子贤乐二人，皆小于囊至牙丝。有他胭脂子十余人，专渠胭脂贵，居莫车爱。呼韩邪病且死，欲立居莫车。专渠胭脂曰：“匈奴乱十余年，不绝如发，赖蒙汉力，故得富安。今平定未久，人民疮痍战斗，居莫车年少，百姓未富，恐复危国。我与大胭脂一家共子，不如立雕陶莫高。”大胭脂曰：“居莫车虽少，大臣共持国事，今舍贵立贱，后世必乱。单于足从专渠胭脂计，立雕陶莫高。”约令传国与帝。呼韩邪死，雕陶莫高立，为父诸磊若低单于。父诸磊若低单于以居弥须为左贤王，居莫车为左路离王，囊至牙丝为右贤王。父诸磊单于父妻王昭君，生二女，长女云为须补居次，小女为当于居次。三年春三月， 设天下图。秋，关内大雨四十余日，京师民相惊，沿大水至，百姓奔走相蹂躏，老弱豪呼，长安中大乱。天子亲御前殿，召公卿议。大将军奉以为太后与上及后宫可御船，令吏民上长安城以避水。群臣皆从奉议。左将军王商独曰：自古无道之国，水犹不冒城郭，今政治和平，事无兵革，上下相安，何因当有大水一日暴至？此必讹言也，不宜令上城，众惊百姓。上乃止。有请长安中稍定，问之，果讹言。上于是每壮商之固守，硕称其意，而奉大残，自恨失言。上欲专委任王凤。八月，策免车骑将军许嘉，以特进侯就朝位。张谭作选举不实，免。冬十月，光禄大夫尹忠为御史大夫。十二月，戊申朔，日有食之。其夜，地震未央宫殿中，召举贤良方正，能直言极谏之士。杜钦及太常丞古勇上对，皆以为后宫女宠太盛，嫉妒专上，将害祭祀之旧。月西山崩。丁丑，匡衡作多取封邑四百顷，监临道所主守值十金以上，免为庶人。四年春正月癸卯，陨石于伯四，陨于肥垒二，罢中书宦官，出至尚书员五人。三月甲申，以左将军乐昌侯王商为丞相。夏，上西召前所举直言之事，以白虎殿对策。是时，上委正王凤，议者多归咎焉。古勇之奉方见秉用，因欲自托，乃曰：方今四夷宾服，皆为臣妾，北无勋玉莫毒之患，南无赵佗吕家之难，三垂晏然，靡有兵革之景，诸侯大者乃实数县，汉吏至其权柄，不得有为，无吴楚燕梁之事，百官盘户，亲疏相错，骨肉大臣有深薄之中，动动主主，小心未济，无众和安阳薄禄之乱，三者无毛发之孤，切恐陛下舍昭昭之白过，乎天地之冥界，听暗昧之蛊说，归咎乎无辜，以一乎正事，众失天心，不可知大者也。陛下常深察愚臣之言，抗臣逆之意，解偏薄之爱，奋乾纲之威，平天父之师，使列妾得人人更近，亦纳遗子妇女，无则好丑，无必长字，无论年齿，推法言之，陛下得祭祀于微贱之间，乃反为福，得祭祀而已，母非有见也。后宫女使使另有执意者，广求于微贱之间，以欲天所开佑，为是皇太后之忧运，解谢上帝之浅怒，则祭祀繁姿，灾异气息。杜钦亦访此意，上皆以其书事后宫，擢勇为光禄大夫。夏四月，遇雪。秋，桃李时。大遇水十余日， 合决东郡金堤。先是清河都尉冯钧奏言，郡城河下流土壤青翠一伤，请所以阔无大害者，以屯氏河通，两川分流也。今屯氏河色灵明堵口，又亦不利，独一川兼受数河之任，虽高增堤防，终不能泄。如有淋雨，旬日不济，必盈溢。九河故济，今济灭难明。屯氏河新绝未久，其处亦峻，有其口所居高，予以分沙水利，道理便宜，可复郡以筑大河，泄暴水，备非常。不欲修治，北绝并四五郡，南绝并十余郡，然后忧之晚矣。事下丞相御史白浅博士许商行事，以为方用度不足，可且勿郡。后三岁，河果绝于管陶及东郡金堤，泛滥掩玉及平原千盛济南，凡贯四郡三十二县，水居地十五万余顷，深者三丈，败坏官亭市庐且四万所。冬十一月，御史大夫尹忠以对方略疏阔，赏窃责其不优职，自杀。遣大司农飞调调军前古何爵所贯之郡，业者二人法河南以东船五百艘，洗民避水居丘陵九万七千余口。壬戌，以少府张忠为御史大夫。南山群盗彭宗等数百人为利民害，诏发兵千人逐捕，遂于不能擒。获税大将军奉以贼数百人在谷下讨不能得，难以事四夷，独选贤经赵隐乃可。于是奉见故高陵令王尊，征为谏大夫，守京府都尉，行京兆尹事。旬月间盗贼轻，后拜为京兆尹。上即位之初，丞相匡衡复奏舍生校尉陈汤以立二千担放矢，专命蛮夷中不正身以先下，而盗所收康居财物，借官署曰：绝狱事不复教，虽在赦前不以处位。汤作免。后汤上言：康居王世子非王子，暗验实王子也，汤下狱当死。太中大夫古勇上书送汤曰：臣闻楚有子欲得臣，文公为之择席而坐，赵有廉颇马伏，强秦不敢窥兵警行，晋汉有治都魏尚，匈奴不敢南向杀戮。由是言之，战客之将，国之爪牙，不可不重也。盖君子闻鼓皮之声，则思将帅之臣。切见关内侯陈汤前斩至之，威震百蛮，武唱西海。汉元以来征伐方外之将，未尝有也。今汤作言是非是，忧求久细，历时不绝，直线之力欲置之大辟。昔白起为秦将，南拔郢都，北坑赵括，以先界之过赐死杜游，秦民怜之，莫不远涕。今汤亲秉钺，席卷叠血万里之外，建功祖庙，告累上帝，借咒之事米不慕意，以言事为罪，无赫赫之恶。周书曰：继人之功，忘人之过，宜为君者也。 夫犬马有劳于人，上加为盖之报，况国之功臣哉？妾恐陛下忽于皮鼓之声，不察周书之意，而忘为盖之师。庸臣欲汤，足以立义，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，非所以立死难之臣也。书奏天子出汤，夺爵为事务。会西域都护段惠宗为乌孙兵所为，亦即上书愿发城郭敦煌兵以自救。丞相商、大将军奉及百僚亦数日不绝。奉言陈汤多筹策，习外国事，可问。上召汤见宣室，汤即至之时重寒，并两臂不屈伸。汤入见，有诏无拜，是以惠宗奏。汤对曰：“臣以为此必无可忧也。”上曰：“何以言之？”汤曰：“夫胡兵伍而当汉兵衣，何者？兵刃朴钝，弓弩不利。今闻颇得汉巧，然有三而当一。”有兵法曰：“克备而主人半，然后敌。今为惠宗者，人众不足以胜惠宗，为陛下勿忧。且兵轻行50里，重行30里。今惠宗欲发城郭敦煌，历时乃至，所谓报仇之兵，非救急之用也。”上曰：“奈何？其解可避乎？夺何时解？”汤知乌孙瓦合不能久攻，故事不过数日，因对曰：“已解矣。”屈指记其日，曰：“不出5日，当有急语闻。”居4日，军书到，言已解。大将军奉奏以为从事中郎，幕府事依决于汤。和平元年春，杜钦见为王延氏与王凤使色绝和，奉以延氏为河堤使者。延氏以竹络长4丈，大9围，长以小石，两船加载而下之。36日，河堤成。3月，诏以延氏为光禄大夫，至中2000担，赐爵关内侯，黄金100斤。夏4月己亥会，日有10之。召公卿百僚陈过师，无有所会，大赦天下。光禄大夫刘向对曰：“4月交于5月，月同孝会，日同孝昭，其瞻恐害祭祀。”是时许皇后专宠，后宫悉得觐见，中外皆忧尚无祭祀，故杜钦、古勇及相所对皆及之。上于是减省交房掖庭用度，服御余驾所发诸官署及所造作，位赐外家群臣妾，皆如敬宁以前故事。皇后上书自陈，以为时事易制，长短相补，不出汉制而已，先微之间未必可同，若敬宁前与黄龙前，岂相仿哉？家力不小，今依受诏如此，且使妾摇手不得，舍妾欲作某屏风张于某所，曰故事无有，或不能得，则必绳妾以诏书矣，此诚不可行，为陛下省察。故事以特牛辞大父母，代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辞，今当率如故事，为陛下哀之。今立府受诏独记，直预言使后知之， 非可复若私府有所取也。其萌芽所以约制妾者，恐失人礼，为陛下深察焉。上于是采古咏刘向所言灾异旧宴，皆在后宫之意以报之，且曰：立居于法，亦安足过。盖矫枉者过直，古今同之。且才婢之省，特牛之词，其余皇后所以扶助德美，为华宠也。旧根不除，灾变相袭，祖宗且不血食，何代侯也？传不云乎？以约失之者显，沈皇后欲从其奢于，朕亦当发孝武皇帝也。如此，则甘泉建章可复兴矣。孝文皇帝，朕之师也。皇太后、皇后惩罚也。假使太后在彼时不如职，今见亲后，有乌可以逾乎？皇后其克心秉德，签约为幼，垂则列妾，使有法焉。几世中平陵平当上言：太上皇汉之始祖，废其寝庙园，非是。上亦已无祭祀，遂纳当言。秋九月，复太上皇寝庙园。诏曰：今大辟之行千又余条，律令繁多，百又余万言，其请他比日以一资，自明习者不知所由，欲以小欲众数，不亦难乎？予以罗圆圆之民，夭绝无辜，岂不哀哉？其意减死刑，即可捐除约绳者，令教然一之。条奏时有司不能广宣上意，徒勾直微细，毛举数事，以色照而已。匈奴单于遣右高林王伊邪莫言等奉献。朝正月二年春，伊邪莫言罢归，自言欲降，即不受我自杀，终不敢还归。使者以闻，下公卿议，议者或言，以使故事受其降。光禄大夫古勇一郎杜亲以为：汉兴，匈奴朔为边害，故设金爵之赏以待降者。今单于躯体称臣，列为北藩，遣使朝贺，无有二心，汉家皆知，宜异于往时。今既享单于聘贡之志，而更受其波涛之臣，是贪一夫之德而失一国之心，拥有罪之臣而绝慕义之君也。假令单于出力欲委身中国，未之利害，私使伊邪莫言诈降以补吉凶，受之亏得举善，令单于自书不亲边吏，或者设为反间，欲因以生隙，受之是合其策，使得归屈而则直，此成边境安危之源，失履动静之首，不可不降也。不如勿受，以昭日月之信，以诈宣之谋，怀父亲之心，便。对奏，天子从之。遣中郎将王顺往问降状，伊邪莫言曰：我病狂，妄言耳。遣去，归道官位如故，不肯令见汉使。夏四月，楚国欲薄，大如府，徙山阳王康为定陶王。六月，上西封朱咎，王谭为平阿侯，商为成都侯，立为洪阳侯，根为曲阳侯，冯石为高平侯， 五人同日封，故氏谓之武侯。太后母李氏更嫁为河内苟宾妻，生子参。太后欲以田坟为笔而封之，上曰：“封田氏非正也，以参为侍中、水衡都尉。”御史大夫张忠奏京兆尹王尊暴虐巨慢，尊作免官，吏民多称惜之。胡三老功成兴等上书送，尊至京兆，拨具整乱，诸报尽邪，皆前所稀有，名将所不及，虽败为真，未有书爵褒赏加于尊身。今御史大夫奏尊伤害阴阳，为国家忧，吾承用诏书意，敬言拥为相公滔天。缘其所以，除御史丞杨府素与尊有私怨，外以公事建化为此意，复制奏文浸润家屋，臣等切痛伤。尊修身节己，抵节守功，刺激不但将相，诸恶不必豪强，诸不治之贼解国家之忧，公助直修，威信不废，成国家爪牙之力，折冲之臣。今一旦无辜置于仇人之手，伤于抵妻之文，上不得以功除罪，下不得蒙极目之听，独眼怨仇之偏奏，匹公公之大恶，无所沉冤宿罪。尊以京师废乱，群盗并兴，选贤征用，起家为卿，贼乱既除，豪骨伏孤，即以巧佞废黜，一尊之身，三妻之间，诈贤诈佞，岂不甚哉？孔子曰：“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，是祸也。浸润之赠不行焉，可谓明矣。”愿下公卿大夫博士一郎定尊素行，服人臣而伤害阴阳，死诛之罪也，敬言为庸，放疾之行也。审如御史张尊，乃当服鹳雀之诛，放于无人之狱，不得苟免。即任与尊者，当获选举之孤，不可惮矣。即不如张，试闻身敌以素无罪，亦已有诛，以成谗贼之口，绝诈欺之路，为明主参详，使白黑分别。书奏天子复以尊为徐州刺史。夜郎王兴勾听王宇，漏卧侯于更举兵相攻，臧科太守请发兵诛兴等，一者以为道远不可击，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张匡持节和解，兴等不从命，刻木向汉立立道旁射之。杜钦说大将军王凤曰：“蛮夷王侯轻易汉使，不但国威，恐一者悬软，副手和解。”太守察动静有变，乃以闻如此，则复旷一时，王侯得收猎其众，深固其谋，挡住众多，各不生分，必相殄灭。自知罪成，狂犯守卫，远藏温蜀毒草之地，虽有孙吴将奔御室，若入水火，往必交没，智勇无所失，屯田守之，废不可生粮。以因其罪恶未成，未宜汉家家诛，因斥庞郡守卫练士马，大司农欲调谷及要害处，选任职太守往，以秋粮食入，诛其王侯犹不轨者，即以为不毛之地，无用之民， 圣王不以劳中国，以罢郡，放弃其民，绝其王侯，勿复通。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挥坏，亦宜因其萌芽早断绝之，即以成形然后战师，则万幸披害。于是奉建金城司马林琼陈立为臧科太守。立至臧科，欲告夜郎王兴，兴不从命，立请诛之，未报，乃从立数十人出行县，至兴国居同亭赵兴。兴将数千人往至亭，从义军数十人入建立，立属则因断头。义军曰：“将军诛无状，为民除害，愿出小示众，以兴头示之，皆士兵降。”勾听王宇漏卧侯于震恐，入宿千湖牛羊老力士，力还归郡。兴妻父翁止与子携物收于兵，破携庞二十二亿反至东，立奏木朱仪与都尉长史分将攻翁止等，翁止巨恶为累，历使骑兵绝其响道，纵反舰以诱其众。都尉万年曰：“兵久不绝，废不可攻。”引兵独进，败走，驱立营。立怒，敕麾下令革之。都尉复还战，立救之。时天大旱，立攻绝其水道。蛮夷共斩翁止，持守出降，西夷遂平。三年春正月，楚王萧来朝。二月乙亥，赵以萧素行纯茂，特加显义，封其子勋为广期侯。丙戌，建为地震，山崩，拥江水，水逆流。秋八月乙卯会，日有食之。上以中秘书颇散亡，使业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。赵光禄大夫刘向教经传诸子师父，步兵校尉任弘教兵书，太史令尹贤教术数，侍医李柱国教方剂。每一书以向哲调其篇目，搓其旨意，录而奏之。刘向以王室位权太盛，而上方向诗书古文，向乃因尚书弘范集合上古以来李春秋六国至秦汉福瑞灾异之际，推计形势，连复祸福，著其瞻验，比类相从，各有条目，凡十一篇，号曰《弘范五行传论》，奏之。天子心之向中经，故谓奉兄弟其此论也，然终不能夺王室权。何复绝平原，流入济南千盛，所败坏者办见使时，复遣王延氏与丞相史杨焉及将作大将许商、谏大夫乘马延年同作制。六月乃成，复赐严氏黄金百斤。至何族非受平谷者，未住外遥六月。四年春正月，匈奴单于来朝，设天下图。三月癸丑朔，日有食之。琅琊太守杨荣与王凤联婚，其郡有灾害，丞相王商暗问之，奉以为请，商不听，竟奏免荣，奏国寝不下。奉以示怨商，因求其短， 使平阳耿定上书言：商与妇复必通，即女帝淫乱，奴杀其私夫，宜商教使。天子以为暗昧之过不足以伤大臣，奉故征，下其事私立。太中大夫蜀郡张匡素宁巧复上书疾言诋毁商，有司奏请召商议诏狱。上诉重商，指匡言多险，至曰：勿至，奉故征之。下四月壬寅，诏收商丞相印绶，商免相三日，发病，呕血薨，谥曰立侯。而商子弟亲属为驸马都尉、侍中、中常侍、诸曹大夫、郎吏者，皆出补吏，莫得留己事宿卫者。有司奏请除国役。有诏，长子安嗣爵为乐昌侯。上之为太子也，授论语于连韶张宇，即即位，赐爵关内侯，拜为朱吏光禄大夫，至中二千石，己侍中，领尚书事。余与王凤并领尚书，内不自安。朔病，尚书起骸骨，与退避奉，上不许府待御后。六月丙戌，以与为丞相，封安昌侯。庚戌，楚孝王萧薨。初，武帝通西域，纪宾自以绝远，汉兵不能至，独不服。朔票杀汉使，久之，汉使者闻中与戎屈王子殷莫父合谋攻杀齐王，立殷莫父为纪宾王。后君侯赵德使纪宾与殷莫父相失，殷莫父所郎当德杀父以下七十余人，遣使者上书谢。孝元帝以其绝狱不露，放其使者于玄度，绝而不通。及帝即位，复遣使谢罪。汉欲遣使者报送其使，杜亲水王奉曰：前纪宾王殷莫父本汉所立，后卒叛逆，福德莫大于有国子民，罪莫大于直杀使者，所以不报恩，不惧诛者，自知绝远，兵不至也。有求则卑辞，无欲则骄慢，终不可怀服。凡中国所以为通厚蛮夷，切快其求者，为攘彼而为寇，今玄度之恶，非纪宾所能越也。其项目不足以安西域，虽不复不能危城郭，前亲逆节恶曝西域，故绝而不通。今悔过来而无亲属贵人，奉献者皆行古贱人，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，故凡使者送至玄度，恐失时见期。凡遣使送客者，欲为防护寇害也。起皮山南更不属汉之国四五，斥后是百余人，五分夜击雕斗自首，赏实为所亲道。驴处复粮，须诸国饮食，得以自善。国或贫小不能食，或劫狭不肯给，拥强汉之节，乃山谷之间，乞丐无所得，离一二旬，则人畜并捐旷野而不返。又立大头痛、小头痛之山，赤土深热之板，令人身热无色，头痛呕吐，驴畜尽然。 又有三尺盘、石板道，狭者尺六七寸，长者近三十里，临峥嵘不测之深，行者计步相持，绳索相引，二千余里乃到悬渡。续坠为半坑谷近米碎，人堕是不得相收拾，险阻危害不可生言。圣王分九州至五福，务圣内不求外，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，送蛮夷之谷，劳力士之众，舍危难之路，疲弊所事以事无用，非久长计也。使者夜已受劫，可至皮山而还。于是奉白从亲言，祭宾实力赏赐古事，使其数年而一致云。阳朔元年春二月丁未会，日有食之。三月设天下图。冬京兆尹泰山王张夏玉死。时大将军奉用事，上谦让无所专，左右常见光禄大夫刘向少子新通达有异才，上召见，先诵读诗赋，甚悦之，欲以为中常侍，召取衣冠，临当拜，左右皆曰：“未晓大将军。”上曰：“此小事，何须观大将军？”左右叩头争之，上于是欲奉，奉以为不可，乃止。王氏子弟皆卿大夫、侍中、诸曹，分据侍官，满朝廷。杜钦见奉专政太重，戒之曰：“愿将军由周公之谦惧，损穰侯之威，放武安之欲，无使范雎之徒得见其说。”奉不听。时尚无祭祀，体长不平，定陶公王来朝，太后与上承先帝意，欲公王甚厚，赏赐十倍于他王，不以往事为先戒，留之京师，不遣归国。上谓公王：“我未有子，人命不会，一朝有他，且不复相见，而长留是我矣。”其后天子即意有抽，公王因留国邸，旦夕侍上，赏甚亲重之。大将军奉心不便公王在京师，会日时，奉因言，日时因圣之相，定陶王虽亲，于礼当奉藩在国，今刘氏京师诡政非常，故天见戒，以遣王之国，上不得已于奉而许之。公王辞去，上与相对涕泣而绝。王张素刚直敢言，虽为奉所举，非奉专权，不亲附奉，乃奏封事言：“日食之咎，皆奉专权必主之过。”上召见张，言问已事。张对曰：“天道聪明，又善而灾厄，以瑞应为福孝，今陛下已未有祭祀，引进定陶王，所以成宗庙，重社稷，上顺天心，下安百姓，此正义善事，当有祥瑞，何故至灾异？灾异之发，为大臣专政者也。今闻大将军违规日食之咎于定陶王，见遣之国，苟欲使天子孤立于上，专善朝事以便其私，非忠臣也。且日时因亲扬臣专君之咎， 今政事大小皆自奉出，天子增不一举手，奉不内省责，反归咎善人，推远定逃亡，且奉巫枉不忠，非一事也。前丞相乐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属，内行笃有威重，未立将相，国家柱石臣也。其人守正，不肯屈节，随奉委屈，足用归门之事为奉所罢，身以忧死，众庶悯之。又奉知其小腹弟张美人以常事人，于礼不宜佩玉至尊，托以为遗子，纳之后宫，苟以思其妻弟。闻张美人未尝任身就管也，且羌胡上杀首子以荡长正事，况于天子，而尽以出之女也。此三者皆大事，陛下所自见，足以知其余及他所不见者，奉不可令九典事，宜退使就地，选忠贤以待之。自奉之白霸商，后遣定陶王也，尚不能平，即闻张言，天子感悟，纳之。谓张曰：“为京兆尹直言，吾不闻社稷计，且为贤之贤，军士为朕求可以自服者。”于是张奏封事，见信都王舅琅琊太守冯野王，忠信至直，智谋有余，上自为太子时，朔闻野王名，方以以待奉。张美召见，上折臂左右。时太后从弟子侍中因独侧听，拒之张言以御奉。奉闻之，甚忧惧。杜钦令奉出就地，上书起骸骨，其此旨甚哀。太后闻之，未垂涕，不欲食。上少而亲以奉，弗忍废，乃幽诏报奉，强起之。于是奉起逝世。上使尚书合奏章，知野王前以王舅出卜吏，而私见之，欲令在朝阿附诸侯，又知张美人体育至尊，而妄称引羌胡杀子荡长，非所宜言。下张立廷尉治其大逆罪，以为彼上夷狄，欲绝祭祀之端，背叛天子，私为定陶王。张竟死狱中，妻子喜合浦，自是公卿见奉，侧目而视。冯野王惧不自安，遂病，满三月，赐告与妻子归杜陵就医药。大将军奉封御史中丞合奏，野王赐告养病而思自辩，持虎符出界归家，奉诏不敬。杜钦奏计于奉曰：“二千旦病，赐告得归，有故事，不得去郡，无助令。”传曰：“赏宜从与，所以广恩劝公也；罚宜从去，所以慎行缺难之也。今事令与故事而假不敬之法，甚为缺宜从去之意。”即以二千担守千里之地，任兵马之众，不宜去郡，将以治刑而后法者，则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。行赏大信，不可不慎。奉不听，竟免野王官。时众数多冤王章击朝廷者，亲欲救其过，赋税奉曰：“京兆尹章所作事密，自京师不晓，况于远方， 恐天下不知张实有罪，而以为作言事。如是，色征隐之源，损宽明之德。亲予以为，宜因张氏举直言极谏，并见郎从官，斩尽其意，加于往前，以明示四方，使天下贤之主上圣明，不以言罪下也。若此，则流言消逝，疑惑著名。奉白行其策焉。是岁，陈留太守薛宣为左平议。宣为郡所至有生计，宣子会为彭城令。宣常过其县，心知会不能，不问以立事。或问宣，何不教诫会以立职？宣笑曰：“立道以法令为师，可问而知，即能与不能，自有资才，何可学也？”众人传称，以宣言为然。二年三月，大赦天下，御史大夫张中卒。夏四月丁卯，以侍中太仆王殷为御史大夫。于是王室愈盛，郡国首相刺史皆出其门下，武侯群帝争为奢侈，禄位珍宝四面而至，皆通敏人士，好事养闲，轻财施予以相高尚，宾客满门，竟为之生誉。刘相为陈汤曰：“今灾异如此，而外加日盛，其见必危刘氏。吾幸得以同姓莫属，累世蒙汉厚恩，身为宗室已老，立世三主，赏以我先帝旧臣，每进谏常加优礼，无而不言，孰当言者？”遂上封事及谏曰：“臣闻人君莫不欲安，然而常危；莫不欲存，然而常亡，是欲臣之术也。夫大臣操权柄，持国政，未有不为害者也。故书曰：‘臣之有作威作福，害于尔家，凶于尔国。’”孔子曰：“禄去公事，正待大夫，威王之兆也。今王室一姓，乘朱轮华谷者23人，青子貂蝉充盈卧内，鱼鳞左右。大将军秉事用权，武侯骄奢见盛，并作威服，击断自字，行污而济治，深思而托功，以东宫之尊，假生旧之亲，以为威重。尚书九卿、州牧、郡守皆出其门，管职书记朋党毕周，称誉者登进，侮恨者诛伤，游谈者助之说，执政者谓之言，排摈宗室，孤弱公族，其有智能者，犹非悔而不尽，远绝宗室之任，不令得己事朝省，恐其与己分权，硕称燕王阁主，以遗上心，必会屡获而弗肯称。内有管蔡之盟，外假周公之论，兄弟聚众，宗族盘户，立上古至秦汉，外戚贱贵，未有如王室者也。物圣必有非常之变先见，其为人微相。孝昭帝时，官时立于泰山，蒲柳起于上林，而孝宣帝即位。今王室先祖坟墓在济南者，其子柱生之业，扶书上出屋，根垂地中，虽立时其柳，无以过此之名也。世事不两大，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， 如下有泰山之安，则上有雷卵之威。陛下为人子孙，手持宗庙，而令国祚移于外亲，降为造吏，纵不畏身，乃宗庙何？妇人内夫家而外父母家，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。孝宣皇帝不与旧平昌侯权，所以权安之也。夫明者起伏于无形，消患于未然，宜发明诏吐德音，远近宗室亲而纳信，处远外戚无受以正，皆罢令就地，以择孝先帝之所行，后安外戚，全其宗族，成东宫之义，外家之福也。王室永存，保其绝路，刘氏长安，不失社稷。所以包牧外内之幸，子子孙孙无疆之计也。如不行此策，田氏复建于今，六卿必起于汉，为后嗣忧，昭昭甚明，为陛下深留圣思。书奏天子召见相，叹息悲伤其意，谓曰：“君且休矣，吾将思之。”然终不能用其言。秋，关东大水。八月甲申，定陶公王康薨。是岁，徙信都王兴为中山王。